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次天文地理，下次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浩浩汤汤啊！咁我哋今晚嘅主题咧就系时间嘅啊，不过头先嗰两次忍唔住咧就讲咗而家我哋嘅雨伞运动吓，即系嗰个成败得失嘅睇法。咁样咧，即系我冇办法啦吓，我作为一个主要嘅主持人咧，我都重申咧，就我啊觉得咧，其实系一个胜利嚟嘅，亦都系一个奇迹嚟嘅啊！因为世界各地好多地方，你净系睇翻啊美国啊，即系几年前嗰个占领华尔街啊、临美啊嗰啲警察清场啊嗰种嘅暴力嘅场面啊，即系香港人其实好少关心呢啲新闻，但系你上網查翻下當時嘅即係新聞嘅記載啊，哇！真係香港嚟講，其實已經係小兒科嚟啦。 咁我又回應埋最後少少啦， 忍唔住啊，真係 我都忍唔住，因為咧，其實當然啦，我咁講咧，即係我話呢個係輸咧，其實我心裡面都唔係咁諗嘅。但係我就覺得即係有時咧，大家成日都唔肯承認失敗啊，成日都諗住精神勝利咧，咩都覺得自己贏 咗，阿 Q 精神咁樣。 同埋我覺得有一件事我好深刻嘅就係嗰日咧，我去臨尾即係前兩日就清場之前嗰兩日前日嘅，係啦。咁甚至乎咧，有啲人咧。去到個金鐘嗰度咧，佢哋喺度喊啊，好，我覺得好好消極嘅嗰種感覺咧，好好悲觀啊，又覺得自己輸咗啊，又覺得呢個冇辦法啊，咁甚至乎啲人咧就喺度唱歌啊，即係大家好似覺得自己即係都可能真係咁輸啦，有啲好大嘅感情啦，即係我就覺得呢啲咁嘅諗法咧，其實都好傻嘅，因為你其實今次俾人哋清咗場，其實我哋嘅目標唔係去，即係我哋今次係爭取真普選啊嘛，我哋嘅目的唔係去瞓街嘛，我哋唔係為一霸一條馬路啊嘛，即係咁其實今次就算係個政府係清咗我哋場啦，咁但係其實件事都冇完㗎，所以其實頭先嘅定義話，即係我哋喺呢個階段嚟講，其實係失敗啦，但係將來冇人知嘅，即係我覺得我哋就冇需要咧有啲咩太多負面嘅情緒， 非常好 負面嘅方式咯，冇錯。咁我哋睇時間，將來我相信時間都我哋呢邊。 係啦，正如咧，即係我都講啦，頭先你話講十月二號啦嚇，咁啊，但係十月二號就正正就係我發第一封公開信俾啲全港同學，咁然之後你又繼續發咗兩封咧，佢即係而家睇翻轉頭咧，當時咧即係好多人咧即時嘅反應梗係會鬧我啦，因為我十月二號已經。叫到學生節啦，但我係純粹咧係站喺即係愛護學生嗰個角度嚟睇，我亦都係話，因為以我嘅睇法咧，就係話初次條件、邊界條件、動力方程嚟講咧，其實你嗰個具體要求啊，能夠成功。爭取到嘅機會係好 好微 嘅，而你個付出嘅代價好大嘅咁樣樣，係我用咁嘅角度嚟睇，亦都知道對方咧係用嗰啲咩伎倆，係嘛？就是、刻意放軟手腳打一個咁嘅持久戰啊，抗日持久嘅虛耗戰啊嚇，即係群眾鬥群眾嗰啲，我就好擔心嘅。咁但係即係而家兩個幾月啦，咁所以我頭先都講啦，我非常之敬佩啲學生同埋市民啦嚇。咁但係到頭來咧，其實亦都好似係即係我嘅預言咁講，即係你實際上咧。當然絕對唔係時候孔明啊，因為大家都係雞蛋與高牆嗰個邏輯，大家要完全充分去了解雞蛋與高牆嘅邏輯先。即係大家以為好似我哋即係有時真係喺一啲稍為西方先進嘅國家嚇、雖然你話佢假民主都好咧，咁但係佢都叫做哎呀有啲民主啊嘛。但係呢一個咧係明明係一部冇民主嘅高牆嚟噶嘛。咁但係大家要有咗個認識嘅時期咧，變咗咧，你對呢、這個即係即使好似 Jeffy 講話失敗咧，你都唔會咁痛心啊。因為大家都明白呢個都係人類歷史上未出現過咁高嘅高牆啊嘛。咁所以我哋已經係非常之英勇。即係撼動呢個咁嘅高牆啊！我哋要從咁嘅角度睇至得，係嘛？ 好， 咁我哋翻翻嚟咧，今日嘅主題啦，就係時間啦。咁但係咧，未講時間之前咧，其實咧，我都想講一講即係個黑洞嘅問題啊。黑洞都牽涉到時間啦。咁我哋講幾個禮拜講星際啟示錄啦，係嘛？嗰、那個咁嘅巨大嘅黑洞嘅 Gantua 咁樣。但係咧，我想喺呢度同大家講講一樣嘢咧，就一般我哋認識嘅黑洞咧，確實科學家最先咧就係話即係天文學家嚇，特別係咧佢就研究行星嘅演化，去到晚年係嘛，可能咧就發生好激烈嘅大爆炸，就係超新星 supernova 咁樣。但係如果爆炸落嚟之後，所剩餘嗰個質量咧，仲係大過太陽嘅，唔知幾多倍咁啦嚇。咁嘅時期咧，即係佢哋計算出嚟咧，就話冇嘢能夠抵擋得到嗰、那個萬有引力。那個收縮啊，那個力啦，因為所有嘅核子燃料都耗盡啊嘛，再唔能夠有核子反應產生能量嚟去抗衡呢啲萬有引力，咁於是咧剩餘落嚟嘅質量啦，就一路就會有叫做引力嘅塌縮gravitational collapse 咁樣一路收縮，咁到最後咧就可能係變咗一點添嚇，即係呢個當然呢個已經超越咗我哋而家嘅物理學啦，咩叫做變咗點，即係話咧，即係佢個質量咧。 就係冇變，但係咧嗰個密度咧就無限大，壓力就無限大，温度就無限高，咁無限就冇意思啦，即係遠遠超乎咗我哋嘅物理學啦，係嘛？無限啊！咁但係咧，其實我想講咧，後嚟嘅科學家嘅研究咧，其實應該咁講啊，最早期嘅科學家研究咧，應該係講翻十九世紀咁滯啊，佢哋都已經有提出類似嘅一個臆想。咁呢個臆想其實係都仲係成立嘅，就話黑洞原來咧可以有兩個極端嘅。嗱，首先講細嗰個極端先啦，細嘅極端咧就係話。原來有啲科學家研究話喺宇宙誕生嘅初期咧，可能咧係有咁嘅條件，係會令到咧有啲黑洞咧嘅形成，就唔係一個大質量嘅恆星演化結果，而係一啲即使係好細嘅質量嘅嘢都可以變成黑洞。咁但係嗰啲就唔係我哋平時叫黑洞，就叫做迷你黑洞。 哦、 就叫 mini black hole。咁佢呢啲 mini black hole 咧，有啲咧可以細過一個原子嘅咁樣樣。 但 係點 解我又唔好明啊？即係點解一個咁細嘅質量嘅嘢咧？ 係啦，咁即係話咧，佢喺呢個宇宙誕生嘅初期咧，其實我哋都講啦，宇宙誕生嘅初期咧，其實就同呢一個黑洞中心嗰個所謂 singularity 咧、就好相似嘅。其實都係一個 singularity，、即係佢哋咧就話可能宇宙誕生嘅初期咧，就如果當然有唔同嘅理論見解啦，冇人知道啦。但起碼以我哋而家嚟講咧，其實同我哋日常生活有咪理解嘅一點咧，應該可能都冇乜差別噶啦。即係話佢嗰個密度咧係高得好加關，嗰、那個温度咧係高得好加關，嗰、那個壓力係高得好加關。即係以我哋今時今日嚟講咧，差唔多等於一點噶啦。睇下你點樣定義一點啫嘛，係嘛、 哦？ 好啦，咁、個問題就係話，佢就係喺呢一個咁樣嘅 singularity 嚇、奇點或者基點咧、就哇就。噼哩一聲就爆啦嚇，但係當然其實入面就包含時間同空間喎嚇，呢樣先至係原之有原喎，係嘛？即係唔係淨係物質喎？物質嘅爆炸一個炸彈咁爆炸，我哋好易理解啊嚇。但係呢個係物質喺時間同空間入面爆炸啊嘛。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嘅係時間同空間同埋物質同埋能量本身嘅爆炸喎嚇、啊。好啦，咁呢個最後就形成我哋宇宙一路膨脹，我哋而家都膨脹緊啦嚇，我哋而家宇宙啦咁樣樣。咁但係咧，佢就話喺呢個咁初期嘅時期。因為呢啲條件咁極端咧，佢話可能咧就有啲嘅即係時空咧就已經嗰、那個俾佢壓縮到咧，就變咗係一個好似黑洞咁樣嘅模樣。但係佢嘅質量其實係好細嘅啫。咁咧就只能夠係誕生於真係呢、這個宇宙之初。之後就冇條件再誕生㗎啦。咁、但係後嚟咧，即係佢哋論證完之後，其實好似就係霍金咁論證啦，但係即係好笑嘅。佢論證完之後冇幾耐咧。佢就即刻就推翻咗，就話不過就算真係有咧，其實而家都冇噶啦。就係話因為咩啊？就係嗰個霍金輻射啊嘛，就是、Hawking radiation 啊嘛嚇，即係我上次都要解咗，就係話原來咧黑洞咧某一個角度嚟睇唔係完全黑嘅，佢都有一啲輻射出嚟嘅。但係呢啲輻射咧就來自嗰個嘅海森堡嘅測不準原理或者不確定原理，就係、是、可以喺呢一個真空入面咧，原來隨時有啲嘅虛粒子對 virtual particle pairs 係出嘅。正粒子同埋負粒子，咁但係咧，其實呢個虛粒子對一誕生嘅時期咧，如果佢咁啱係接近個黑洞嗰個事件窮界個 event horizon， 咁、嘅時期就有咁嘅可能咧，就其中一粒就跌咗落去，咁、但係跌咗落去嘅時期咧，就翻唔到嚟咧，就同佢另外嗰粒粒子咧，大家係湮滅作用喎，本來有個 annihilation 嘅、因為佢一誕生就即刻湮滅，即係由誕生到湮滅咧，其實係講緊即係億兆兆兆兆兆兆兆兆兆兆兆兆分之一秒嘅啫。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其實等於冇存在過㗎，係嘛？即係譬如我話，哇，其實 Jeffrey 你好有錢㗎，你曾經擁有過1000億，不過你擁有嘅時間咧就係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分之一秒咁。咁你算唔算擁有過1000億嘅身家咧？嗱，咁呢個就係見仁見智啦，係嘛？即係科學就係咁去到咁玄妙啦，係嘛？咁但係啲開粒子對咧，其實就咁樣樣嚇，即係佢出現就即刻消失啊嘛。但係個問題就係原來喺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我哋用電光火石呢啲都不足以形容啦。咁但係。其中咁啱佢就喺個黑洞事件窮界有一粒跌咗落去，咁另外嗰粒咧就揾唔翻嗰個 partner 嚟去毀滅啦，即係本來佢應該自我毀滅嘅，毀滅唔到，於是佢咪走出嚟，就由虛粒子變咗實粒子。 係，但係真實都係發生過嘅。 係啊，咁樣咧， 好短 咧。即係呢個，所以咧呢個霍金就係論證咧呢種咧就叫做 Hawking radiation 啊嘛。咁佢話正正原來呢種 Hawking radiation 咧，即係佢就係可以將呢個咁樣嘅黑洞嘅能量不斷咁帶走嘅。但係即係能量即係等於質量啫，大家知道 E 等於 mc square 啊嘛，係嘛？咁所以佢話最後咧，即係某一個角度嚟睇，就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微型黑洞，其實應該係超微型啦，係講啊。呢啲微型黑洞咧，即使誕生咗咧，就好快脆咧就會蒸發啊！即係佢用一個譬喻啦，其實唔係即係我哋平時所講啲水嘅蒸發啦，但係佢話即係 evaporate。咁 evaporate 咧，呢啲黑洞咧，即係可能好早已經。 即係消失咗，就而家我哋呢個宇宙應該揾唔到噶啦咁。啊，咁呢啲真係好嘢啦！呢啲我哋最高深嘅物理學咧，就講啲嘢就叫有講。 哦、 等于冇讲，系嘛？佢讲咗出嚟就话、其实已经唔存在啦，咁样样，咁系咁噶啦，物理学就系咁啦。好啦，咁但系咧，另外有一个有趣嘅就系我讲头先，十九世纪嗰阵时已经有科学家提出，好似唔知系拉普拉斯，其实佢论证咧就话你呢、這、一个天体嘅体系，一个天文嘅体系啦，或者一个星啊、星系啊咁样啊，总之其实佢个物质同埋佢嗰个质量，应该系质量同埋佢嘅体积咧。就決定咗佢嗰個表面嘅逃脱速度噶啦，講真嚇，即係再簡單啲講啊，就係話，譬如同樣一樣嘅質量，嘅一個天體，但係咧，如果佢嘅體積係好大好大嘅，咁即係話佢平均嘅密度好低啦，係咪啊？咁嘅時期咧，但係如果你計上嚟咧，佢喺表面嗰度個逃脱速度咧，原來係會係比較低嘅喎。 哦， 係嘛？即係雖然個質量一樣， 係， 但係倒翻轉頭。同樣嘅質量，但係如果天體係好細好細好細嘅，咁即係話好密度好高啦，係嘛？咁、原來佢個表面嘅逃脱速度咧， 就係、 是、會比較高嘅。 哦， 嚇嗱，咁呢個即係即使我唔需要用數學方程式，但係用一個直觀，即係你都可以約摸去了解得到啦，係嘛？係咁嘅情況嘅。咁所以佢就係話，既然咧你個即係個表面嘅逃脱速度，即係有機會擺脱佢嗰個引力場嚇、啊，即係去到無限遠咁樣嚇。嘅時期咧係同呢個有關，係同個比例有關噶嘛。咁但係呢個比例咧，其實係唔一定係好似我哋所講頭先講嘅嗰啲黑洞係咁極端噶嘛。即係話如果你有一個體系，實際上你嗰個質量係好大嘅，但係佢當然佢可能係分布好多個星系嘅，但係咧佢因為相對嚟講咧，佢都係比較上係啲物質係密集嘅。有可能咧，佢表面速度嗰、那個速度咧，係已經係超咗光速，係出唔到去嘅。咁其實我哋講緊乜嘢咧？